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又来了。 又是我们俩。今天呢有一封新的来信，这位朋友呢在和我们探讨一个问题，他所探讨的这个问题可能在有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也不时会浮现，对另外一些朋友来说呢似乎这又是不愿意过多去思考的问题，这也和我们的文化相关。这位朋友所说的就是无常。在11月2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他的这封来信，他说，思佳姐汪冰哥，这几年我们在长大，也有人在永远的离开，这短短的几年让我对生和死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感悟。自然死亡的，或因病因祸永远离开的，无论是我从网上看见的，还是身边切实的人和事，每次都无比的冲击着我，每次都会泪目，也有更多的思考。我认为人的价值是这样的，生命的无常无法预料，有的人一辈子朴实无华，有的人风光无限，有的人一生活在别人的影子之下，有的人尽心尽力在做自己。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都在自己不知道的期限里输出自己的价值，值不值只有自己才能一锤定音。关于人的情感呢，我认为念旧的人始终逃不过心中的枷锁，明白的人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明白这句话的同时，那些往日的意难平也会很快烟消云散，那些幽怨也在生命终止的一刹那戛然而止，那些深情也在撕心裂肺越演越烈。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瓜熟蒂落，我们与其他动物植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更高的思想，更好的沟通，我们不应该在精神世界里亏待自己，要强大自己去面对现实，接受当下。每一份互相珍惜的情感都值得我们厚待，每一次被他伤害都有不被情绪束缚的能力。最后他说，每次面对熟悉面孔的生离死别，表面很淡定，心里却波澜无限。我想我只会越发的原谅自己，修炼好自己，也许渡己还容易一点，难的就难在自己内心清晰，现实却举步艰难，别人的不可控的语言和行为还是会措手不及的伤害到我，内心的矛盾有时也会深深的把自己重伤。我还是欠缺些什么能力吧，还是我本来就是多愁善感而带来的负担呢？这既是一封对自己这个近期认知思想波澜啊等等的一个小结，也是在最后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想做那种真正的活在当下，接受现实，珍惜眼前人，不理那些过去的是是非非纷扰的人，也不去过多的被他人和环境去影响的人。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道理都明白，自己还做不到。问问汪冰老师，听了这封信以后有什么感觉呢？ 这位朋友的这封信啊，我读完了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很多朋友也许可以尝试像这位题主一样，把自己内心对生命的感知，内心的纠结伤感冲突矛盾所有的东西都写下来。这张纸条我想不光是向我们提问，对题主来讲应该也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整理。对有些人也许对生活是麻木不仁，没有那么多的感触愁绪思绪，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而对你来讲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体验可能比别人会激起更多的涟漪。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心里所发生的一切表达出来， 否则我想如果你一直压抑自己的话应该会很痛苦吧，所以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在表达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个机会以旁观者的视角去看自己写出的文字，写出的自己。所以最后你说还欠缺些什么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也建议你重读一下你写到的文字，我觉得你已经很强大了。因为比起那些不是很敏感的人哈，我自己觉得你是个很敏感的人，在经历了和别人相同的生活的刺激和击打之后，你还在坚强的努力的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就很难得了。你已经拥有了很强的生命的韧性，但是从字里行间我感受到就是你对自己的生命还有更多的期待。 对，实际上他的这封信里头一些小小的总结和分析里头有一些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啊，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智慧之处。比如说他说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期限里头输出自己的价值，值不值呢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他这里头就再一次说出了无常这件事儿，就是期限是一定的，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一定的期限是多长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这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的秘密啊。但是值不值得啊，就自己所过的这些岁月和人生无论是哪一种，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去做裁判。我觉得能够知晓这两点，我的感觉也是像王冰老师所说的，我们这位朋友其实已经是超过很多很多人对于生命的认知和感悟了。但是也能够感觉到他对现在的自己还不满意，特别是有几处呢，他都说可能自己表面上好像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内心呢可能却是有的时候狂风暴雨，有的时候是波澜无限。但为什么会有表面上的平静去掩盖内心的波澜呢？还有他最后责怪自己的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是会被别人或者是自己的情绪所影响到而无法平静的生活呢？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当中，平静才是最理想的生活，而其他的情绪啊、波澜呀、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平静的打扰，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干扰，这个是他的看法。来问问汪冰老师，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位朋友对自己刚才说了有一个未尽的期待，非常高的期待，可能是希望自己能够平静的、淡定的、从容的应对他的人生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可是我在想啊，我估计你的年纪不是很大，那我以我活过的这些年来看，我自己现在也做不到你期待的一个样子。但是当你人过中年以后，你会放弃这样的期待，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而且你说的那样的静止，我觉得也不会一直绝对化的存在，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变化的。但我能够明白你对自己期待的背后，是因为多愁善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负担。其实这是我特别想跟你讨论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每一个特质可能都会在生活当中，一个硬币有两面，一方面是带来比如说你的敏感，带来深刻的生命体验，带来深度的生命反思，另外一方面你可能比别人对痛苦也更加的觉察，更加的敏锐。但是当你把它定义为负担，虽然可能确实滋味不是总是那么好受哈，或者说你把它定义为多愁善感的时候，我觉得你给自己先贴了一个标签，这个标签让你很难平静的接受你自己。因为你说到的平静，我感觉是一片光明美好，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保持内心的那种淡定。但是人可能最宝贵的生命力恰恰是不淡定哈，你对外界的刺激变化是有反应的。所以我想第一步，可能很多很多心灵修炼的人对自己都很有要求，都希望自己有一天成为那个平静的状态。但我觉得对这个状态的执念恰恰导致了更多的不接纳，不光是对自己的不接纳，更重要的是对存在、对发生每一刻的不接纳。 我们能不能用玻璃板压住大海的波涛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我们承认那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对于我们内心的波涛其实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以一本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问题。善待自己。维恩戴尔说，你对自己越是仁慈，你对他人也会越来越仁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对谁都好。但事实并不总是这样，我们通常对自己比对他人更不宽容，更不大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会在朋友表现得不完美，或是孩子偶尔犯错时，就严厉地训斥他们，我们反而会尽可能地给予他们安慰和支持。事实上，我们完全能够以同样的慈悲心对待自己，因为只有在柔软肥沃的土地上，种子才能真正茁壮成长。丹尼尔·戈尔曼在他的著作《消极的个人情感》中提到了东西方有关慈悲心这个主题的文化差异。仁慈其实适用于所有人，爱自己和爱他人是分不开的，他们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爱自己这个概念在西方世界并不普遍，有些人甚至会蔑视自己，厌恶自己。同样，爱人如己也是以爱自己作为爱他人的标准和前提。然而在全世界，很多文化都习惯于将爱自己看作负面羞耻的事情。朋友们，是时候让我们重获好好爱自己这项权利了。对自己越仁慈，对他人也才会越来越仁慈。我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有没有认识到他对自己是不够仁慈的。虽然他明白啊，自己是自己这一生是否幸福的裁判，甚至于是自己这一生是否值得、是否有价值的裁判。然而裁判呢，却对裁判自己不是非常的宽容。汪明老师觉得我们的这位朋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还是他最在乎的就是平静，他以为那意味着终极的幸福和更高的智慧，因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是多么的珍贵。 你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字裁判，我觉得既生动又戳中了本质。我们这位朋友一直在评判自己，当然我想你的评判背后是因为你知道什么叫所谓的更好，什么叫所谓的理想状态。但是当你不停地评判自己的时候，你的内心的风暴就会带来了另外一场风暴，就是对自己不认可的这种风暴。本来已经是波澜起伏了，但是你又给它鼓起了风，原因就是你不接纳自己的内心生出如此的波澜，不接受自己被伤害。说这个话以后呢，我在想，确实可能每种生物体都有一个自保本能，我们都不太愿意接受被人家伤害。但是伤害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是鲜活的生命个体，一定会体验到这一点。我们能不能接受呢？那这位朋友就讲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瓜熟蒂落。那如果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规律，这个波涛也是，它有兴起的时候，也有慢慢衰减到平静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就会急于求成。这种急于求成，我觉得就是内向的暴力。所以太多追求精神纯粹的人，我觉得恰恰在这个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先要刚才像思佳念到的，能不能善待自己，爱自己。如果一个人过度追求精神修炼的纯粹状态，就像刚才那个书里讲的，我们对自己不仅是暴力的，我们还会鄙视那些不能心如止水、不能平静、修炼度不够高的人。我们还说，你看你怎么修炼得这么差。这就出现了刚才大家说的裁判眼里的三六九等。当然首先是我们对自己采用了这种方式。 就用我们这位朋友在信中所说的修炼这个词吧，因为他自己还说到了比如说度己啊，还有修炼，就是先度自己，要好好的修炼等等等等。既然你在内心已经有这个认识了，就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修炼，也可以把它当作一场旅行，随便你怎么说吧。但是假若要是一场修炼的话，那每个人我们在看过去那些武侠小说的时候也会知道，每一个人因为他自身的条件不同，所以呢，他通往修炼成功晋级的那个道路，他的切入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也就是经由不同的法门啊，最终能够抵达自己追求的那个目标，那个理想的状态。所以你怎么知道情绪这件事情对你不是那个正确的法门呢？因为我看到啊，你从头至尾在信里说的最多的就是内心的波澜、别人的情绪、 无法阻止的重伤等等等等，以及看到那些人生无常的时刻，你内心所掀起的情绪的波澜。假如你把它当作一样礼物，想去探索一下，经由它的指引，你最终会走进哪一条道路，通过哪些门啊？在打开了这些门，穿过了这些道路之后，最终能够抵达哪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才是一条对的路吧。问问汪冰老师。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看到别人的生死，看到别人的命运无常时候所升起的那些慈悲心也好，善心也好，转移一些用在自己身上呢？像这位朋友说的，生命的无常无法预料，不光是别人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明天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今天要不要对自己好一些？其实这位朋友，我想你的内心也一直渴望着得到一种爱，得到一种安全感，这样你才能平静和放松下来。但其实可能那种绝对的安全感是不存在的，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恰恰成为了你接纳自己的障碍。你要去的地方可能恰恰也不是这个世界上，我认为啊，不是真正存在的一种状态。当你去刻意追求某一种状态的永恒的时候，就像我们不能接受海浪会大也会小一样，不能接受生命当中生命会来也会走一样。如果你能够认真的把自己也当作众生一样，用你之前升起的慈悲之心好好打量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的不容易。别人不可控的语言和行为可能会措手不及的伤害到你，但之后你是如何对待这个被伤害的自己呢？是觉得自己又给自己找麻烦了，自己又给自己添了负担，还是学会用你的温柔的友情之眼和你温柔的手去抚慰自己的创伤呢？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去看待情绪呢？难道古今中外那些经典的著名的传颂多年的这些作品艺术品，不是艺术家在表达他们的情绪吗？他们难道仅仅是在复现某一种现实吗？比如说啊，米勒的作品和梵高临摹米勒的作品，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这个在秋天收获时候的样子，但为什么梵高笔下画出来的和米勒笔下画出来的不一样呢？难道他们的重点仅仅是表达这个主题吗？还是他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他们内在的情绪，他们眼中所展现的这个世界呢？所以你的情绪也正好是像某一种滤镜吧，透过它你所看见的世界才和别人所看见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修行者的话，为了找到那个自己合适的道路和法门，你难道不应该对自己更加了解一些吗？所以接下来还要送给你这本书当中的另外一部分内容，体验幸福。卓别林说，我们想的太多，却感受的太少。苏格拉底曾经说，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亚里士多德则将人类描述为理性动物。他们都说对了，但他们对人类的认知还不完全。除了思考的能力，我们还有感受和体验的能力，然而我们经常忽视自己这方面的天性。现代社会中，科学和理性并存，科技占有卓越地位，我们会经常摒弃自己天性里感性的部分。尽管只有幻想和情绪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但人生中如果只有无尽的评估以及被控制的情绪，其实也是不健康的。当我将思维和感情相结合时，关注我所爱的人、美食、花香、当下每一刻以及每一天的生活，我才逐渐变得完整。我告诉我自己，我也是一个感性动物，没有感情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一项研究里，让某企业的员工每天在工作中花20分钟练习爱的冥想，并且在练习时感受自己对好友、孩子、伴侣以及自己的爱。冥想会带给人们即刻的积极感受，但冥想者的收获远远超出预期。在为期7周的研究里，受试者表示自己的焦虑和抑郁得到了缓解，喜悦和幸福感提升了，身心更健康，人际关系更融洽，并且找到了人生的使命感。 其中一个受试者说，我对自己和各种人际关系更自信了，也不再苛求完美。此外，我比之前更容易选择宽恕与原谅，我感受到心灵的成长，内心更加平静，我的压力也小多了。我现在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每个人，并且更容易产生同理心。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证明，冥想的益处源于真实积极的体验，积极性本身就包含了改变这个主动的成分。那些愿意花时间感受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回想生活中所有值得感恩的事情，欣赏一件美丽的艺术品，或是在森林中静坐的人，都获得了身心方面的益处。投入更多的时间体验积极情绪吧，你只需花几分钟练习冥想，也可以每天固定安排20分钟，享受冥想带来的益处。这算是我们给他留的一个小小的作业吗？来问问汪冰老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额外的作业留给他的话，也可以在这儿一并告诉我们这位题主。 这里边说到的是体验积极情绪啊，我觉得这位朋友的专注力其实很大程度上放在消极情绪上，因为他想消除他们。所以你是不是把太多的功夫都放在跟自己作对上了？有没有真正体验在你身边正在发生的美好呢？可能这位朋友的一个逻辑就是，我只有消灭了这些消极情绪，我平静了，就能感受美好了。我觉得可能恰恰相反，当你感受了美好，你就变得更平静了。除了书里的内容，我还留一个小作业给你，就是实现情绪和你的分离啊。当然不是把情绪当敌人，而是别把情绪当成对你个人的一个事实性的判断。比如说，我是不是这么没用啊？我怎么这个样子？别人都能处变不惊，我为什么总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在节目里我记得思佳也说过，当我们能够像看云朵一样去看思绪、看念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人等于情绪，人等于念头。所以除了体验积极情绪的冥想之外，我也建议你带着自己的情绪进行冥想。刚才思佳还说了一个比喻，就是看海的波浪，对不对？别去评判他们，只是成为他们的观者，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的头脑或者是心是天空，而天空当中，你允许白云存在，也应该允许乌云存在。其实那才能够证明天空的博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动脑，了解多一点。 单板滑雪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它的产生和冲浪有很大的关系。冲浪是极限运动的鼻祖，像滑板和单板滑雪都是从这儿演变而来的。不管是单板滑雪选手的姿势还是动作，其实都和冲浪非常相像，只是把环境从夏季的海浪变为冬天的白雪，因此它也被称作是冬天的冲浪运动。不过单板滑雪的产生还是要感谢一个人，他叫舍曼波潘。1965年，他把两个雪板绑在一起，偶然中就创造出了两脚踩在一块整板上的新的滑雪板，单板滑雪也就此成型了。1998年，单板滑雪被正式列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其中 U 型池是单板滑雪的比赛项目之一。雪道规格长100米到160米，宽14米到20米，平均坡度是18度。比赛时，在劲爆的音乐的伴奏下，选手利用滑道做出各种旋转和跳跃的动作，其中有一些是简单的规定动作，比如说跃起抓板、跃起飞抓板、倒立、跃起倒立和旋转等等。5名裁判根据运动员的效果和动作难易程度评分，最高分是10分，5个裁判的分数相加就是这一轮选手的总得分了。其实以上单板滑雪 U 型池的比赛规则都和滑板类似，滑板同样是冲浪演变而来的，滑板和单板一家亲，不如说滑板是硬地上的冲浪运动。影视明星夏雨就酷爱极限运动，在索契冬奥会的比赛中，他更是挑战了一把解说嘉宾，和洪刚老师一起解说了单板滑雪。 我现在已经脚痒了，特别想上山，但是因为今天第一天要先来熟悉一下环境。其实我是跟这个洪刚一起搭配来这个说单板这一块嘛，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是跟大家做一种分享，就我作为一个单板的一个爱好者，一个发烧友，然后我跟所有的这些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刚才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和一位朋友分享了一本书，就是《过你想过的生活》，101个让你幸福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是泰勒·本·沙哈尔，我们在之前也曾经选用过这书中的内容。之所以他说有101个让你幸福的方法，我觉得这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侧重，这101个方法里头可能有那么几个对你是特别对胃口的，或者是能马上发生作用的。这也就再次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个体，宇宙间只此一个，我们有独特的灵魂，也应该尊重这个灵魂成长的道路。为什么现在情绪这件事情啊，成了被大家嫌弃的一件事情呢？是不是所谓的更高级的人，或者是更有成就的人，就一定要把自己和情绪隔离开来，要格外的冷静，才能够显得客观呢？问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情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啊，对于现代人来说，原因是什么？我前两天问到了一位朋友，他就说人要没情绪就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情绪特别影响干活。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有时候来了不高兴的情绪啊，比如说对客户的抵触，就对那个项目特别特别的厌倦，就不想去上班，就是特别难过。他说你看，如果我能够克服这些难过的情绪，我会做很多单子啊，这样就不会犯拖延症了。我在想，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啊，他没有对这些事情的情绪反应了，那不就是人工智能了吗？可能比人工智能好一点哈，它是生物智能。但是这样的人生乐趣又在哪里呢？就是你连好恶、连偏好、连激起波澜都无法激起了，那确实效率很高，但是人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也受到了挑战呢？所以在今天高效率的社会，我们都喜欢成为什么强者，事事都要做得好，那就不能有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多浪费时间呢。所以在后工业化的时代里，是不是大家会发现，当我们有了情绪就不能高效率的运转，这好像对我们是个打扰。 对啊，所以你到底是要高效率呢，还是要更幸福呢？如果你的高效率是以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情绪有时候又是身体啊对你的一种呐喊，以这个为代价的话，那你最后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最终会得到什么呢？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能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真正想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的这位题主，这个写信的朋友，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不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是成为了自己目前面前的一个关口。但是如何才能通关呢？就是对所有的这些你无法对抗的事情说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当你承认它的存在，承认这是你生命当中啊这一些无法更改的部分，是你人力所不能及的部分，然后臣服于这些能量，你就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然后轻盈地去走向自己的目标了。好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我们的题主和我们的分享。我是刘思佳，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不过他放松的太早了，下山时陛下差点一路滑坠到山对面的中国西藏，他险些用完氧气，也险些跌进冰缝，严重的冻伤使他不得不由夏尔巴人接力背下山，送到南至巴扎村，再用救援直升机转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远征任务结束时，陛下失去了小指第一指节以及所有的脚趾，这场意外让他对登上珠峰的先驱更加敬佩。在医院的宁静之中，我思索着此行的教训。珠穆朗玛峰是个严酷恶劣的巨神，不管谁想挑战他，都是在向他宣战。登山者必须用对抗敌人般的战术，无情地对珠穆朗玛峰展开攻势。但在战争结束后，你还是无法征服这座山，因为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幸存者。贝瑞陛下回到位于华盛顿的家，总统肯尼迪在白宫玫瑰园为他和队员们举办了英雄般的欢迎盛会。1968年，陛下与妻子莉拉、儿子布伦特、女儿塔拉坐上露营车，从阿姆斯特丹一路开到加德满都。陛下完成古代商贸路线的博士论文研究后，他们一家搬到了尼泊尔西部的九姆拉住了两年。乔治·夏勒每次到尼泊尔研究濒危野生动物时，总会到他们家做客。后来陛下平安迁回华盛顿特区，在那里担任美国国家地理研究及探险委员会主席。塔拉还记得他们住在华盛顿时，父亲的好友艾德蒙·希拉里常来做客，两位登山老将常常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着珠峰，然后把租来的一大堆录像带看完。两个人都酷爱看西部老片。1994年，陛下和妻子又平安搬到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在地下室建造了全世界最好的私人登山图书馆。然而陛下却没能平安躲过那场致命的车祸。就在这一年，他携妻子莉拉开车到旧金山，应邀在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年度募款参会上做演讲。在爱达荷州波卡特洛时，他驾驶的福特探索者吉普车以135公里的时速突然冲出车道，翻滚了四次，撞上沙渠才停了下来。塔拉的母亲系了安全带，只受了轻伤，陛下却因没系安全带，头部受重创而过世。塔拉陛下发现自己在昏暗的宴会厅里，对这位素不相识的男人讲述了整个经过。父亲车上载着他幼年的画作和日记，准备到旧金山时带给他。途经现场的陌生人把这些四散在高速公路上的珍贵纪念物拾起来，再交还给他。他和弟弟布伦特赶到现场，在路旁的矮树上挂起经幡，然后把父亲生前最爱的孟买琴酒洒在依然血迹斑斑的沙地上。奇妙的是，我跟格瑞格讲这些事觉得很轻松自在，塔拉说道。将心事倾诉给格瑞格听是父亲过世后我感觉最自在的时候。当威尼斯宴会厅的灯光亮起，汤尼·班奈特再度唱起他的招牌歌曲《我的心遗留在旧金山》。摩顿森发现自己的心已被这位刚认识的女子牵动。塔拉那个时候一直穿着高跟鞋，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那种鞋，摩顿森回忆说。晚宴快结束的时候，他的脚又累又痛，于是换了双野战靴。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被他迷住了，觉得自己就像初涉情海的小伙子。看见他穿着小巧的黑色裙装和大大的靴子，我确定他就是我在找的女人。他们一起向希拉里爵士致敬，遇见塔拉比和我多年的偶像说话还让我兴奋。摩顿森把塔拉介绍给吉恩·霍尔尼博士和乔治·麦克考恩后，两人混在人群里走出了大厅。塔拉知道我没车，所以主动提议送我回家。摩顿森说，其实我已经安排好了搭朋友的便车回家，然后我就假装没这事儿， 把朋友打发走，争取多和他相处一会儿。摩顿森抵达费尔蒙饭店的时候还一文不名，孤独寂寞，但当他离开饭店时，不仅有了资金方面的保证，手里还牵着他未来的妻子。塔拉的灰色沃尔沃汽车在旧金山金融区穿行，然后融进101号公路上拥挤的车流，跨过海湾大桥，摩顿森娓娓叙说着自己的故事。在非洲摩西的童年，胡椒树，父亲的医院和母亲的学校，克里斯塔的离去以及父亲的逝世，两人远离旧金山海湾的黑水，像是被未知的群星召唤一般，直朝奥克兰山的灯火前进。摩顿森讲述着一个个故事，就像搭起一座座桥梁，将两个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车停在了杜德新斯基的公寓门前，我很想邀你上去，摩顿森说，不过那里头是个噩梦。所以他们坐在车上又聊了两个小时，谈巴基斯坦，谈他在科尔菲建学校遇到的困难，谈塔拉的弟弟布伦特，他正计划筹组一支珠峰登山队。当时在车上坐在他旁边，我心里有个很清楚的想法，塔拉陛下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怎么接触过，但我心里有个声音说，这辈子我都要和这个人在一起，那是一种非常平静非常美好的感觉。你介不介意我绑架你，他说。塔拉的住所是间车库改装的套房，位于迷人的奥克兰洛克威治区。在小套房里，塔拉倒了两杯酒，给了摩顿森一个长长的吻。他的西藏小猎犬扎西在他们脚下钻来钻去，对着陌生的摩顿森乱叫一气。欢迎进入我的生活，塔拉直起身注视着摩顿森的双眼。也欢迎你进入我的内心，摩顿森回应道，把他拥入自己的怀抱。第二天是星期四，一大早两人把车开回海湾大桥，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之前摩顿森已经订了周日飞往巴基斯坦的班机，但两人在票务柜台把相恋的故事给票务人员讲了一遍，结果成功地把机票往后延了一周，省了一笔更改航班的罚款。塔拉当时正攻读加州专业心理研究所的博士学位，打算将来做一名临床心理学家。由于课程全部修完了，他大部分时间很自由，摩顿森也没有医院的值班，所以离开旧金山前，俩人几乎时刻都黏在一起，沉醉在幸福之中。他们开着塔拉的旧沃尔沃车向南三个小时，到了圣塔克鲁兹，住进摩顿森亲戚在海边的家里。格瑞克真的很神奇，塔拉说，当我们分享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时候，彼此都是那么自在。我之前有过几段不愉快的感情，和他在一起之后才了解到，啊，跟一个对路的人在一起，原来是这样子的。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他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他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他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